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都说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样一届完美冬奥会的举行也需要各种各样科技的加持，所以在这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集中的去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当中的那些黑科技，他们是如何拓宽我们的视角并且加速2022北京冬奥会进程的。昨天的节目我们就关注了水立方变身成冰立方当中都使用了哪些高科技。其实除了冰立方，还有一个和冰有关的场馆闪亮登场，这就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冰丝带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室内冰场，双曲马鞍型钢环横架锁网结构的外部结构，再加上锁网编织成的屋顶，南北跨度大约是200米，东西跨度130米，这么独特的设计也铸就了它超乎寻常的施工难度。我们来听一听国家速滑馆设计总负责人郑芳的介绍。 速滑馆它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室内空间，加上12000个观众席，它这样一个椭圆形的建筑，然后如果它周长增加一点，那么它表面的幕墙面积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尽力把这个建筑的体积还有它的那个平面轮廓它控制在一个尽可能紧凑的程度上，然后最终是室内有一个400米的标准的大道冰面，我们建筑的长轴是240米，然后短轴180米，这是容纳这个冰面几乎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凑的一个尺寸了。两侧观众席的部分比较高，而中间冰面部分比较低，再往南北两侧更低，这样一个双曲面马鞍型使得我们室内的体积能够更小，制冰、除湿、空调这些能耗呢都能降低，采用一种更高效的使用钢材的方式，就是使用锁网，最终屋顶上这么大的跨度只有不到600吨钢索。 国家速滑馆项目采用平行施工的方法，主体结构、内部看台和环横架等等工程呢是同一时间进行的，从桩基施工到混凝土主体结构完成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每一道工序的施工之前都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反复的模拟和论证。明天的冬奥加速度，我们将会听到国家速滑馆公司党委副书记张韶辉给我们从施工的角度去继续介绍冰丝带。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冬奥加速度，留学归国的青年学子林浩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回到池水市，然而就在他回国前夕，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在监狱畏罪自杀。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敬请收听特别调查，作者毕勇，第26集。这时一辆轿车开了过来，陈伟赶紧朝轿